忘掉

欢心中雨点，青山仿似你的脸，常怀念。喜欢看下雨天，喜欢跟你再相见，重拾未了缘。爱意永不会间断，就算世间与星空每天改变，爱你更多总不减半点。最爱听你声线，谁轻轻叫唤我，唤醒心中爱火。幸运只因有着你，不再流浪与蹉跎。来深深抱紧我，让痴心加上锁。落寞欢欣同着你，柔情蜜语再燃亮。